打开 DVD 机，英明拿着遥控器退到沙发边上。 你就算想笑，也别当着我的面笑。我刚喝了点酒，比较容易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石毅被威胁地笑了一下，走回去把两杯酒端过来放在茶几上，然后坐在英明旁边说： 我还以为你一直都是那副自恋到欠抽的德行。 结果英明只是挑了下眉角。 我自恋可以，但是你练就不行。 他把遥控器放在茶几上，往后一靠。 别爱上我。 痞少那时候的英明，眉宇间的桀骜毫无掩饰。石毅其实也很久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严格说，他大概看的最后一次比英明还要早。但是很奇怪，剧情什么的他记得很清楚，甚至会在看到熟悉的地方指着跟英明说他还记得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因为到底是旧电影了，画质远不如现在这些高清电影清晰，带着浓重的胶片感。仓库偌大的空间之中，也就只有后面餐桌上的吊灯和电视画面的光线映着两个人的脸上各种色彩的变化。最后英明还有些尴尬，看到后来也跟着笑了。过了这么多年再去看当年的作品，感觉可笑的地方很多，哪怕明明是正经的地方也都透着一股滑稽。反而是他旁边的石毅看得很认真，剧情前半部分比较轻松的地方他还有心思说两句闲话，看到后面已经差不多投入进去了。看到英明演的那个角色被自己父亲扇了一巴掌的时候，石毅很突兀地笑了一下。 哼，你知道吗，我有过完全一样的经历。那时候我看着这个电影就觉得你在演我，负气自傲目无一切，心里那点是非观挂得比天还要高，看不过去的东西都要去管，也不掂量自己的斤两。 英明转头看了一眼石毅的侧脸，对方没有回头，只是盯着电视，表情有点恍惚，眼底的神色满是复杂。电视上那个少年因为家人的呵斥而含着眼泪，电视外英明看着那个似曾相识的自己，却只是觉得很遥远。 我一直跟自己说，我想要的东西我就要靠自己的能力去争取，别人的话愿意听的我就听，不愿意听的我就当作是放屁，反正我本来也不是为了争给别人看的，我做是因为我想做，谁也不能勉强我什么，爷我不高兴了就撒手不管，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石毅说的时候语速很慢，嘴角挂了那么几分笑，也不知道是说给自己听的还是说给英明听的，他一直也没有转头。 还在念书的时候就一堆人在你耳边唠叨，说社会是有多复杂，人际交往是有多麻烦，创业有多艰难，规则有多黑暗，结果等真毕业了，发现其实这些道理连街口懂得砍价的小学生都会，话人人都会说，做起来却没几个人会办人事儿，吃亏谁都不乐意，但是占便宜傻逼都会。 石毅说到这里微微皱了下眉。 可是我就不乐意去按照那条路子走。 他终于长出一口气，慢慢卸下那股不知道跟谁较劲的力道，将自己慢慢地放软在沙发里，闭上眼睛。 我知道哪儿都有规矩，你们娱乐圈有，我们做建材行的也有，但是需要遵守的东西你去遵守，不需要的妥协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孙子，不是每条路都能直着往目的地走，可你兜个圈子也未必就走不到。我宁愿跑得比别人累，也强过了 他跪在车上被人拉着走。 然后他很突然地转头看着英明笑了一下。 怎么样，哥们帅吧？ 英明坐在旁边扬了扬眉。 帅。 电视上刚好演到少年站在街头，嘶吼着冲那辆疾驰而去的吉普咆哮： 我操你大爷的，你们以为自己一个个人模狗样的就比谁高尚了？我呸！我告诉你们，我就是不屑你们这套东西，什么叔叔伯伯的，我打心眼里看不起你们。 英明指了一下电视。 怎么样，兄弟我也不差吧？ 比我帅。 然后两个人一起笑了，笑得很大声，甚至盖过电视里的声音，在仓库里荡着那股回声，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那天后来到底两人喝的是什么酒，石毅和英明都记不清楚了。反正最后差不多，英明把家里所有能找到的酒都给开了，七八瓶都是空的。隐约记得喝到最后两个人都疯疯癫癫的，石毅总觉得自己干了点什么，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头痛欲裂，又什么都想不起来。英明早上还有戏要赶，没有等他起来，但是留了字条说厨房里有吃的。石毅觉得做人能像英明这样头天喝到东西南北都找不到，转天一早还能清醒地做好早饭去开工，也是一种本事。他一边叼着简易三明治感慨，一边顺手帮英明收拾了一下被俩人折腾得乱七八糟的客厅。其实他连自己屋子都没有整过，但是就觉得这么走了不太合适。沙发上散落了很多东西，有他的钱包，还有英明的 T 恤，他自己的西装。石毅把外套顺手捡起来的时候，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是他和英明两个人喝得醉醺醺的抱成一团，嘴里嘟嘟囔囔的不知道说的是什么，然后就这么滚在沙发上。他下意识的一愣，但是想要再往下想的时候，那股头痛感又侵袭上脑，努力了一会儿最后只能放弃了。石毅有点无奈的坐在沙发上缓了一会儿，印象里上次喝到这种程度大概是他大学毕业的那天了。 真要命，这德行怎么去公司啊？ 扶着额头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石毅最后实在是没办法，决定临时在英明家洗个澡。他现在回家里有点太远了，而且脑子不清醒，他也有点不太敢开车。工作每天都要做，命横竖他只有一条。结果英明家的浴室还挺高级，石毅对着那些东西研究了半天，才终于打开热水。当水汽腾起的瞬间，他突然觉得好像昨天晚上他来过这儿。眼前有个挺朦胧的影子一直晃，他捉不着也看不清，等到再想深究的时候又被宿醉的头晕打败了。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石毅忍无可忍地攥紧了扶手。 我操，昨天晚上到底什么情况？ 后来石毅再打电话给英明，基本上都没人接，估计英明在赶戏，石毅试了两次之后也就放弃了。一连两三天石毅都很忙，也就没有时间再去搭理这件事，只是莫名的心里就是存了这么一点模糊的印象，想不太起来，偏偏又放不下。